《资治通鉴》卷第191，唐继七。高祖神尧大圣光孝皇帝下之上。武德七年六月辛丑，上幸仁至公避暑。辛亥，龙州、福州辽作乱，遣南引州都督李光度等击平之。丙辰，突遇浑寇福州，刺史蒋善和击走之。壬戌，庆州都督杨文干反。初，齐王元吉劝太子建成除秦王世民，曰：“当魏兄首任之。”世民从上姓元吉弟。元吉扶护军宇文宝于寝内，欲赐世民。建成性颇仁厚，拒止之。元吉运曰：“为兄计耳，与我何有？”建成善募长安及四方骁勇2000余人为东宫卫士，分屯左右长林，号长林兵。有密使右虞后帅可达志从燕王李毅发幽州突骑300至宫东诸房，欲以补东宫掌上，为人所告，上诏建成责之，留可达志于西州。杨文干常宿卫东宫，建成与之亲厚，司使募壮士送长安，上将幸仁至公，命建成居守，市民元吉皆从。建成使元吉救徒市民，曰：“安危之际，决在今岁。”又使郎将尔朱焕、校尉乔公山以甲魏文干，二人至滨州，上辩告太子使文干举兵，使表里相应。又有宁州人杜凤举亦义公言状，上怒，托他事首诏召建成，令一行在。建成惧，不敢赴。太子舍人徐师摩劝之拒城举兵，詹事主簿赵弘志劝之贬损车服，秉从者，亦上谢罪。建成乃一人至公，未至60里，悉留其官署与毛鸿宾堡，以10余骑往建上，叩头谢罪，奋身自治，即至于绝，上怒不解。是夜置之幕下，似以卖饭，使殿中见陈福防守，遣司农卿与文颖持召文干。颖至庆州，以情告之，文干遂举兵反。上遣左武卫将军钱九陇与灵州都督杨师道击之。甲子，上召秦王世民谋之。世民曰：“文干庶子敢为狂逆，既辅辽以应秦路，若不尔，正应遣一将讨之耳。”上曰：“不然，文干事连建成，恐应之者众，汝宜自行，还立汝为太子，吾不能效隋文帝自诛其子，当封建成为蜀王，蜀兵脆弱，他日苟能事汝，汝宜全之，不能事汝，汝取之一耳。” 上以任志恭在山中，恐盗兵猝发，夜率宿卫南出山外，行数十里，东宫官署既至，皆令30人为队，分兵为守之。明日复还任志恭。市民既行，元吉与妃嫔更迭为建成请，封德仪复为之迎解于外，上意遂变，复遣建成还京师居守，为则以兄弟不睦，归罪于太子中允王归，左卫帅韦挺天策兵曹参军杜淹并留于西州，挺冲之子也。初，洛阳既平，杜淹久不得调，欲求事建成。房玄龄以淹多矫恕，恐其教导建成，亦为市民不利，乃言于市民，引入天策府。突厥寇代州之五州城，周兵击破之。秋7月己巳，渊军章以突厥寇朔州，总管秦武通击却之。杨文干袭陷宁州，驱掠利民，出据百家堡。秦王世民均至宁州，其党皆溃。鬼友文干为其麾下所杀，撰首京师，或与文颖诛之。丁丑，梁师都邢台白福院来降。戊寅，突厥寇元州，遣宁州刺史陆大师救之，又遣杨师道取大木根山。庚辰，突厥寇陇州，遣护军尉迟敬德击之。突遇浑寇民州，辛巳，突遇浑党项寇松州。癸未，突厥寇阴盘。甲申，福州刺史蒋慎和及突遇浑于松州赤魔镇破之。己丑，突厥突利社与渊军章寇兵州。甲午，车驾还京师。或税上曰：突厥所以屡寇关中者，以子女玉帛皆在长安故也。若焚长安而不都，则胡寇自息矣。上以为然，遣中书侍郎宇文士及于南山至樊邓，行可居之地，将喜都之。太子建成、齐王元吉、裴寂皆赞成其策。萧瑀等虽知其不可而不敢谏。秦王世民谏曰：戎狄为患，自古有之。陛下以圣武隆兴，光宅中下，精兵百万，所征无敌，乃何以胡寇扰边，据迁都以避之，以四海之修为百世之孝乎？彼霍去病，汉廷一将，有致灭匈奴，况臣舔背翻围，愿假数年之期，请系吉利之景，置之阙下。若其不孝，迁都未晚。上曰：善。建成曰：昔樊哙欲以10万众横行匈奴中，秦王之言得无四之。市民曰：形势各异，用兵不同，樊哙小数，何足道乎？不出10年，必定漠北， 非虚言也。上乃止。建成与妃嫔因共赠市民曰：突厥虽屡为边患，得路即退。秦王外托御寇之名，内御总兵权，成其篡夺之谋耳。上教列城南，太子、秦、齐王皆从。上命三子持射决胜。建成有胡马，肥壮而喜绝，以授市民曰：此马甚俊，能超数丈箭，帝善骑，是乘之。市民乘以逐鹿，马绝，市民跃立于数步之外，马起复乘之，如是者三。故谓宇文士及曰：彼欲以此见杀，死生有命，庸何伤乎？建成闻之，因令妃嫔赠之于上曰：秦王自言我有天命，方为天下主，岂有浪死？上大怒，先召建成原籍，然后召市民入，则之曰：天子自有天命，非智力可求，汝求之亦何及也？市民免官顿首，请下法司暗验。上怒不解，会有司奏突厥入寇。上乃改容，烙免市民，命之官带，预谋突厥。闰月己未，召市民原籍，将兵出滨州以御突厥。上见之于兰池，上没有寇盗，辄命市民讨之，事平之后，猜嫌亦甚。初，隋末京兆为人寿，为蜀郡司法书佐，所论求治世，由西向为人寿礼佛，然后死。唐兴，篡弘达率西南夷内附，朝廷遣使抚之，累皆贪纵，远民患之，有叛者。仁寿实为西周都督长史，赏闻其名，命检校南宁州都督，既至越西，使之遂移至其地，未抚之。仁寿性宽厚，有十度，即受命，将兵五百人至西尔河，周历数千里，蛮夷豪帅皆望风归附，来献仁寿。仁寿长治至七州十五县，各以其豪帅为刺史县令，法令清肃，蛮夷越服。江环豪帅皆曰：天子遣公都督南宁，何谓俱去？仁寿以城池未立为辞。蛮夷及乡帅为仁寿筑城，立谢舍，旬日而就。仁寿乃曰：吾受诏，但令巡抚，不敢擅留。蛮夷豪气送之，引各遣子弟入贡。仁须、仁寿还朝，赏大悦，命仁寿徙镇南宁，以兵戍之。渊军章引突厥寇朔州，八月戊辰，突厥寇元州。己巳，突遇浑寇善州。壬申，突厥寇新州。丙子，寇兵州，京师戒严。戊寅， 叩随州，刺史刘大惧击却之。是时吉利突利二可汗举国入寇，连营南上，秦王世民引兵拒之，会关中久雨，粮运阻绝，士卒疲于征役，器械顿毙，朝廷及军中咸以为忧。市民于鲁寓于滨州，乐兵将战。己卯，可汗率万余骑掩至城西，阵于吴龙坂，将士震恐。市民谓元吉曰：“今鲁骑平陵，不可视之以怯，当与之一战，汝能与我拒乎？”元吉拒曰：“鲁行事如此，奈何轻出？万一失利，悔可及乎？”市民曰：“汝不敢出，吾当独往，汝留此观之。”市民乃率骑持一鲁阵，告之曰：“国家与可汗和亲，何谓赴约深入我地？我秦王也，可汗能斗，独出与我斗。若以众来，我只以此百计相当耳。”吉利不知策，笑而不应。市民又前遣骑告突利曰：“尔往与我盟，有疾相救，今乃引兵相攻，何无相火之情也？”突利亦不应。市民又前将渡沟水，吉利见市民清出，又闻香火之言，疑突利与市民有谋，乃遣旨市民曰：“王不须渡，我无他意，更欲与王深固盟约耳。”乃引兵烧却。事后淋雨亦甚，市民谓诸将曰：“鲁所事者攻时耳，今积雨迷时，今交俱解，攻不可用，比如飞鸟之折翼。吾乌居火石，刀槊犀利，以逸致劳，此而不成，将复何待？”乃前师夜出，冒雨而进，突厥大惊。市民又遣水突利以利害，突利悦听命。吉利欲战，突利不可，乃遣突利与其加必特勒阿史那斯摩来献市民请和亲，市民许之。斯摩吉利之从叔也。突利因自托于市民，请结为兄弟，市民亦以恩义抚之，与盟而去。庚寅，齐州刺史柴绍破突厥于杜阳谷，人参突厥阿史那斯摩入县，上引牲御榻，未烙之。斯摩冒泪胡，不泪突厥，故处罗以其非阿史那种，立处罗吉利氏，常为加必特勒，终不得点兵为赦。既入朝，赐爵和顺王。丁酉，遣左仆射裴寂使于突厥。九月癸卯，日南人姜子路反，胶州都督王志远击破之。癸卯，突厥寇随州，都督刘大惧击破之，获特勒三人。冬十月己巳，突厥寇甘州。辛未， 赏教列于户之南山。鬼友姓中南。突遇魂及羌人寇叠州，现河州。丙子，上姓楼冠，也老子祠。鬼位以太牢祭隋文帝陵。十一月丁卯，上姓龙月宫。庚午还宫。太子詹氏裴矩全检教侍中。八年春正月丙辰，以寿州都督张振州为舒州都督。振州以舒州本其乡里，道州九故宅多是酒肴，找亲戚故人与之酣宴，散发积聚，如为布衣食。凡十日，继而分赠金帛器与之别，曰：今日张振州犹得与故人欢饮，明日之后则舒州都督至百姓耳，军民礼格不得复为郊游。自是亲戚故人犯法，一无所纵，境内肃然。丁巳，遣右五位将军段德操训夏州地。突遇魂寇叠州。是月，突厥、突遇魂各请护事，诏皆许之。先是中国丧乱，民乏耕牛，致是资于戎狄，杂畜披野。夏四月乙亥，党项寇魏州。甲申，上姓户县，教列于甘谷，迎太和宫于终南山。丙戌，还宫。西突厥统叶护可汗遣使请婚，上谓裴矩曰：西突厥道远，缓急不能相助，今求婚何如？对曰：今北敌方强，为国家今日计，且当远交而进攻，臣为已许其婚，以威吉利，死数年之后，中国顽石足抗北夷，然后徐思其夷。上从之，遣高平王道立至其国。统叶护大喜，道立上之从子也。初，上以天下大定，罢十二军，继而突厥围寇不已，辛亥复置十二军，以太常卿窦旦等为将军，检练士马，以大举击突厥。甲寅，凉州湖木切陀引突厥袭都督府，入子城，长史刘君杰击破之。六月甲子，上姓太和宫。丙子，遣燕郡王李毅屯华亭县及谭征峡。水部郎中江行本断石岭道以备突厥。丙戌，吉利可汗寇灵州。丁亥，以右卫大将军张瑾为行军总管以御之，以中书侍郎温彦博为长史。先是，上与突厥书用敌国礼，九七月甲辰，上谓侍臣曰：突厥贪婪无厌，朕将征之，自今勿复为书，皆用诏敕。丙午，车驾还宫。即有突厥吉利可汗寇相州。 木伽陀攻五星。丙辰，代州都督蔺摩与突厥战于新城，不利。复命行军总管张锦屯石岭，李高谦取大鼓以御之。丁巳，命秦王出屯蒲州以备突厥。八月壬戌，突厥于石岭寇兵州，癸亥寇灵州，丁卯寇陆沁韩三州。左武后大将军安修仁及木伽陀于居渠川破之，召安州大都督李靖出潞州道，行军总管任归屯太行以御突厥。吉利可汗将兵十余万大略朔州。人参兵州道行军总管张锦与突厥战于太谷，全军皆没，锦脱身奔李靖。行军长史温彦博为鲁所执，鲁以彦博执在激进，问以国家兵粮虚实，彦博不对，鲁迁之阴山。庚辰，突厥寇灵武。甲申，灵州都督任城王道宗击破之。丙戌，突厥寇随州。丁亥，吉利可汗遣使请和而退。九月癸巳，突厥莫赫多舍陷兵州一线。丙申，代州都督蔺摩击破之。癸卯，出令太府检校诸州权量。丙午，又领军将军王君阔破突厥于幽州，俘斩2000余人。突厥寇蔺州。冬十月壬申，突遇浑寇叠州，遣福州刺史蒋善和救之。戊寅，突厥寇善州，遣霍公柴绍救之。十一月辛卯朔，上幸宜州。权检校侍中裴举罢判黄门侍郎。戊戌，突厥寇彭州。庚子，以天策司马宇文士及权检校侍中。辛丑，袭蜀王元轨为吴王，汉王元庆为陈王。癸卯，加秦王世民中书令，齐王元吉侍中。丙午，突遇浑寇民州。戊申，梅州山辽反。十二月辛酉，赏还至京师。庚辰，上教列于明独泉。辛巳，桓公以襄邑王神符检校扬州大都督，使自丹阳徙州府及居民于江北。九年春正月己亥，召太常少卿祖孝孙等更定雅乐。贾寅以左仆射裴寂为司空，日遣员外郎一人更职其地。二月庚申，以齐王元吉为司徒。丙子，出令州县祀社稷，又令市民李汉相从立社，各申其报，用洽乡党之欢。戊寅，上祀社稷。丁亥，突厥寇元州，遣哲威将军杨毛击之。三月庚寅，上幸昆明池， 壬辰，桓公。癸巳，突遇浑党项寇民州。戊戌，益州道邢台尚书郭行方及梅州叛僚，破之。壬寅，梁师都寇边，陷靖南镇。丙午，上姓周氏碑。辛亥，突厥寇灵州。乙卯，车驾桓公。癸丑，南海公欧阳印奉使在突厥，率其徒50人谋演习可汗牙帐，事谢，突厥求之。丁巳，突厥寇凉州，都督长乐王右良即走之。戊午，郭行方即叛僚于洪雅二州，大破之，俘男女5000口。夏四月丁卯，突厥寇朔州。庚午，寇元州。癸酉，寇荆州。戊寅，安州大都督李靖与突厥吉利可汗战于灵州之峡时，自旦至深，突厥乃退。太史令傅毅上书请除佛法曰：佛在西域，言妖路远，汉亦胡书，自其假托，使不忠不孝，削发而依君亲，有手有食，一服以逃租赋，唯起三途，谬张六道，恐吓渔夫，诈欺庸品，乃追忏既往之罪，须归将来之福，不失万钱，喜万倍之报，持斋一日，即百日之粮，遂使愚迷妄求功德，不但苛尽，侵犯宪章，有造为恶逆，深坠刑网，方乃狱中礼佛，归免其罪，且生死受邀，由于自然，行得微服，官之人主，贫富贵贱，功业所招，而愚僧狡诈，皆云由佛，且人主之权，善造化之力，其为害政，良可悲矣。将自西农至于有汉，皆无佛法，君明臣忠，坐长年久。汉明帝始立胡神，西域丧门自传其法，西晋以上国有严苛，不许中国之人折行昆发之事，既自服食，羌胡乱华，主庸臣佞，政虐作短，良武其乡，足为明镜。今天下僧尼数营10万，简客增采，装束泥人，敬为压妹，迷惑万姓，请令配匹，集成10万余户，产育男女，10年长养，一记教训，可以足兵，四海免蚕食之殃，百姓之危服所在，则妖惑之风自隔，淳朴之化还兴。切见齐朝张求子陀表言：僧尼徒众，弥损国家，寺塔奢侈，虚费金帛，为诸僧附会宰相，对朝忏悔，诸尼依托非主，前行谤读，子陀竟被囚系，行于都市。周武平齐，至封其墓，臣虽不敏，切慕其宗。上召百官议其事， 为太仆卿张道元称一言合理。萧禹曰：“佛圣人也，而亦非之。非圣人者无法，当治其罪。”亦曰：“人之大伦，莫如君父。佛以弑敌而叛其父，以匹夫而抗天子。萧禹不生于空桑，乃尊无父之教。非孝者无亲，与之谓矣。”禹不能对，但合手曰：“地狱之赦，正为世人。”上义务沙门道士苟避征徭，不守戒律，皆如一言。有四冠临街禅邸，混杂屠孤。心巳，下诏命有司沙太天下僧尼道士女官，其精勤练行者，迁居大寺观，及其衣食无令缺乏。庸伪粗秽者，悉令罢道，乐还乡里。京师留寺三所，观二所，诸州各留一所，余皆罢之。复议性紧密，既直在瞻后，杜绝郊游，所奏灾异，悉焚其稿，人无知者。癸未，突厥寇西惠州。五月戊子，黔州湖程朗等杀长史，叛归梁师都，都督刘民追斩之。壬辰，党项寇阔州。戊戌，突厥寇秦州。壬寅，越州人卢南反，杀刺史宁道明。丙午，突遇浑党项寇河州。突厥寇兰州。丙辰，遣平道将军柴绍将兵击胡。六月丁巳，太白惊天。秦王世民既与太子建成、齐王元吉有隙，以洛阳行胜之地，恐一朝有变，欲出保之，乃以邢台工部尚书温大雅镇洛阳，遣秦府车骑将军荥阳张亮将左右王宝等千余人至洛阳，因劫纳山东豪杰以四变，多出金帛，自其所用。元吉告亮谋不轨，下力考验，亮终无言，乃释之，使还洛阳。建成夜召市民，饮酒而振之，市民抱心痛，吐血数声。淮安王神通扶之还西宫，上幸西宫，问市民疾，敕建成曰：“秦王素不能饮，自今无德复夜饮。”因谓市民曰：“守建大谋，削平海内，皆汝之功。吾欲立汝为嗣，汝故辞。且建成年长，为嗣日久，吾不忍夺也。观汝兄弟似不相容，同处京邑，必有分境。当遣汝还邢台，居洛阳，自陕以东皆主之。仍命汝见天子旌旗，如汉梁孝王故事。”市民涕泣，此以不欲远离西夏。上曰：“天下一家，东西两都，道路甚迩， 吾思汝即往，吾烦悲也。将行，建成元吉相与谋曰：秦王若至洛阳，有地图甲兵不可复制，不如留之长安，则一匹夫耳，取之易矣。乃密令数人上封事，言秦王左右闻往洛阳，无不喜悦，观其志趋，恐不复来。又遣晋姓之臣以利害税上，上意遂疑，事复终止。建成元吉与后宫日夜赠宿市民于上，上信之，将罪市民。陈叔达谏曰：秦王有大功于天下，不可触也，且性刚烈，若加错意，恐不生忧愤，或有不测之极，陛下悔之何及？上乃止。元吉密请杀秦王，上曰：彼有定天下之功，罪状未著，何以为辞？元吉曰：秦王初平东都，故望不还，散钱帛以恕私恩，又为敕命，非反而和，但应速杀，何患无辞？上不应。秦府僚属皆忧惧，不知所出。邢台考功郎中房玄龄为比部郎中长孙无忌曰：仅贤隙已成，一旦祸机窃发，岂为辅朝徒弟，实乃社稷之忧。莫若劝王行周公之事，以安家国，存亡之机，见不容发，正在今日。无忌曰：吾怀此久矣，不敢发口，仅吾子所言正合吾心，仅当白之。乃入言市民，市民召玄龄谋之。玄龄曰：大王功盖天地，当成大业，今日忧危，乃天赞也，愿大王勿疑。乃与府属杜如晦共劝市民主建成元吉。建成元吉以秦府多骁将，与右之使为己用，密以金银器一车，赠左二副护军尉迟敬德，并以书招之曰：愿与长者之眷，以敦布衣之交。敬德辞曰：敬德，彭护瓮有之人，早隋末乱离，九轮逆地，罪不容诛。秦王赐以更生之恩，今又册名藩邸，唯当杀身以为报，于殿下无功，不敢谬当重赐。若私交殿下，乃是二心，训吏忘忠，殿下亦何所用？见成怒，遂与之决。敬德以告市民，市民曰：公心如山岳，虽积金至斗，知功不疑，相畏但受，何所嫌也？且得以知其阴计，岂非良策？不然，或将急功。继而元吉使壮士夜刺敬德，敬德知之，洞开重门，安卧不动。刺客屡至其庭，终不敢入。 元吉乃赠敬得于上，下诏狱训制，将杀之。市民故请得免。又赠左一马军总管程之杰初为康州刺史。之杰谓市民曰：大王古公羽翼尽矣，身何能久？之杰已死不去，愿早绝迹。又以金帛诱右二护军段志玄，志玄不从。建成谓元吉曰：秦府智略之事，可惮者独房玄龄、杜如晦耳，皆赠之于上而逐之。市民复心为长孙无忌尚在府中，与其舅雍州治中高士廉，右后车骑将军三水侯君集及尉迟敬德等日夜劝市民主建成元吉，市民犹豫未决，问于灵州大都督李靖，靖辞。问于行军总管李世基，世基辞。市民尤氏众二人会突厥玉叶社将数万骑屯河南，入塞为乌城。建成见元吉带市民督诸军北征，上从之，命元吉督右五位大将军李毅、天际将军张锦等救乌城。元吉请尉迟敬德、程之杰、段志玄及秦府右三统军秦叔宝等与之协行，检阅秦王帐下精锐之士，以益元吉军。率更成王志密告市民曰：太子欲齐王，今汝得秦王骁将精兵勇数万之众，吾与秦王见汝于昆明池，使壮士拉杀之于幕下，奏云暴卒，主上疑无不信，吾当使人进税，领受吾国事。敬德等既入汝手，宜悉坑之，孰敢不服？市民以至言告长孙无忌等，无忌等劝市民先试图之。市民叹曰：骨肉相残，古今大恶，吾诚之祸在朝夕，欲伺其发，然后以一讨之，不亦可乎？敬德曰：人情谁不爱其死？今众人以死奉王，乃天授也。祸积垂发，而王犹厌然不以为忧。大王纵自轻，如宗庙社稷何？大王不用敬德之言，敬德将窜身草泽，不能留居大王左右，交手受戮也。无忌曰：不从敬德之言，是今败矣。敬德等必不为王友，无忌亦当相随而去，不能复视大王矣。市民曰：吾所言已未可全弃，公更图之。敬德曰：王今处事有疑，非智也，临难不绝，非勇也。且大王素所蓄养勇士八百余人，在外者今已入宫，换甲执兵，事事已成，大王安得已乎？市民访之府僚，皆曰：齐王兄立，终不肯视其兄。 必闻护军薛时常谓齐王曰：“大王之名，何之成唐字？大王终主唐嗣。”齐王喜曰：“但除秦王，取东宫如反掌耳。彼与太子谋乱未成，已有取太子之心。乱心无厌，何所不为？若是二人得志，恐天下非复唐有。以大王之贤，取二人如实地界耳。奈何殉匹夫之节，枉社稷之计乎？”市民犹未决。众曰：“大王以舜为何如人？”曰：“圣人也。”众曰：“使舜峻井不出，则为井中之泥；土廪不下，则为廪上之灰。安能则披天下，法益后世乎？是以小杖则受，大杖则走，盖所存者大故也。”市民命捕之。幕僚张公瑾自外来，取龟投地，曰：“捕以决疑，今势在不疑，尚何捕乎？捕而不及，庸得已乎？”于是定计。市民令无忌密召房玄龄等，曰：“敕旨不听，复事王。今若私业，必作死，不敢奉教。”市民怒，谓敬德曰：“玄龄如会，岂叛我耶？”取所佩刀，授敬德曰：“公往观之，若无来心，可断其手以来。”敬德往，与无忌共御之曰：“王以绝计，公宜速入共谋之。吾属四人，不可群行道中。”乃令玄龄如会，着道士服，与无忌俱入。敬德自他道易至。几位太白赴惊天，赴义密奏太白献勤奋，秦王当有天下。上以其状授市民，于是市民密奏建成原籍，淫乱后宫，且曰：“臣于兄弟无丝毫负，今欲杀臣，似为世充见得报仇。臣今枉死，永为君亲，魂归地下，实耻见诸贼。”上省之，愕然，报曰：“明当拘问，汝以早餐。”更深，市民率长孙无忌等入，伏兵于玄武门。张婕妤窃知市民表意，持欲建成。建成召元吉谋之。元吉曰：“宜乐公府兵，托疾不朝，以观形势。”建成曰：“兵备已严，当与地入参，自问消息。”乃俱入，取玄武门。赏时以召裴寂、萧雨、陈叔达等，欲按其事。建成原籍至临湖殿，决辩，即拔马东归公府。市民从而呼之。原籍张公射市民，再三不够，市民射建成，杀之。尉迟敬德将七十骑骑至，左右射元吉坠马，市民马亦入林下，为木枝所挂，坠不能起。元吉俱至，夺弓将遏之。 竟得跃马叱之。元吉步欲趋武德殿，竟得追射杀之。亦谓车骑将军平邑冯立闻建成死，叹曰：岂有生受其恩而死逃其难乎？乃与副护军薛万彻、屈叠直辅佐车骑万年谢书方率东宫齐府精兵2000持驱玄武门。张公瑾多立，独闭关以拒之，不得入。云辉将军敬军宏掌宿卫兵，屯玄武门，挺身出战。所亲指之曰：事未可知，且徐观变。似兵集成列而战，未完也。军宏不从，与中郎将吕士衡大呼而进，皆死之。军宏显俊之曾孙也。守门兵与万彻等力战良久，万彻鼓噪欲攻秦府，将士大惧。尉迟敬德持建成元吉首视之，攻府兵遂溃。万彻与数十骑亡入终南山。冯立既杀敬军宏，谓其徒曰：已足以少报太子矣。遂解兵逃于野。上方泛舟海池，市民使尉迟敬德入宿卫。敬德换甲持矛，直至上所。上大惊，问曰：今日乱者谁也？卿来此何为？对曰：秦王以太子齐王作乱，举兵诛之，恐惊动陛下，遣臣宿卫。上谓裴寂等曰：不图今日乃见此事，等如之何？萧与陈叔达曰：建成元吉本不欲一谋，又无功于天下，即秦王功高望重，共为奸谋，今秦王以讨而诛之，秦王功盖宇宙，率土归心，陛下若除以元粮，为以国事，无复事矣。上曰：善，此吾之夙心也。时宿卫及秦府兵与二宫左右战犹未已，敬德请将守斥，令诸军并受秦王处分，上从之。天策府司马宇文士及自东上阁门出宣斥，众然后定。上又使黄门侍郎裴举指东宫小玉诸将卒，皆罢散。上乃召市民抚之曰：近日以来，既有投注之祸，市民贵而损上辱，豪痛久之。建成子安陆王成道、河东王成德、武安王成训、汝南王成明、巨鹿王成义、元吉子梁郡王成业、渔阳王成鸾、普安王成蒋、江夏王成玉、益阳王成度皆作诸，仍觉属籍。初，建成许元吉以正位之后立为太帝，故元吉谓之晋死。诸将欲进诛建成元吉左右百余人，即没其家。尉迟敬德故政曰： 罪在二兄，既服其诛，若及之党，非所以求安也。乃止。是日，下诏赦天下，凶逆之罪止于建成元吉，自于党羽一无所问。其僧尼道士女官病宜依旧，国家术士皆取秦王处分。辛酉，冯立、谢淑芳皆自出。虚万彻亡逆，市民屡使遇之，乃出。市民曰：“此皆忠于所事，义士也。”是之。癸亥，立市民为皇太子。又诏：自今军国术士，无大小，悉为太子处决。然后文奏。陈光曰：立嫡以长，礼之正也。然高祖所以有天下，皆太宗之功。引太子以雍烈居其右，帝贤势逼，必不相容。像是高祖有文王之名，引太子有太伯之贤，太宗有子臧之节，则乱何自而生矣？既不能然，太宗始欲似其先发，然后应之，如此则是非祸矣，犹为欲也。继而为群下所迫，遂至喋血进门，推任铜器，遗积千古，惜哉！夫创业垂统之君，子孙之所宜行也。彼忠明素代之传记，得非有所执拟以为口实乎？戊辰，以宇文氏集为太子詹氏，长孙无忌、杜如晦为左庶子，高士廉、房玄龄为右庶子，尉迟敬德为左卫帅，常之杰为右卫帅，于世南为中舍人，楚亮为舍人，姚思廉为贤马。昔以齐王国司金帛石器赐敬德。初，贤马魏征常劝太子建成早除秦王，即建成败，市民赵征谓曰：汝何谓离间我兄弟？众谓之危惧。征举止自若，对曰：先太子早从征言，必无今日之祸。市民素重其才，改容礼之，引为詹氏主簿，亦召王圭、蔡挺于西州，皆以为谏议大夫。市民命尽纵院鹰犬，罢四方贡献，听百官各陈至道，政令简肃，中外大悦。以屈突通为陕东道邢台左仆射，镇洛阳。益州邢台仆射窦轨与邢台尚书韦云起、郭行方不协，云起弟庆简及宗族多是太子建成。建成死，轨诬云起与建成同反，收斩之。行方惧，逃奔京师，轨追之不及。突遇浑寇民州，突厥寇陇州，新卫寇魏州，遣右卫大将军柴绍击之。 废益州大行台，至大都督府。人参上以手诏赐裴寂等曰：朕当加尊号为太上皇。心巳，幽州大都督庐江王愿反，又领军将军王君阔杀之，撰首。初，上以愿懦怯非将帅才，使君阔佐之。君阔固群盗，勇悍险诈，愿推心以仗之，许为婚姻。太子建成谋害秦王，密与愿相结。建成死，赵魏通事舍人崔敦礼持意赵愿，愿心不自安，谋于君阔。君阔欲取愿以为公，乃说曰：大王若入，必无权礼，仅拥兵数万，奈何受丹使之诏，自投亡谷乎？引相与泣。愿曰：我今以命托公，举世绝矣。乃结敦礼，问以京师机事。敦礼不屈，愿求之，发意征兵，且召燕州刺史王显赴祭，与之祭事。兵曹参军王立社说愿曰：王君阔反复，不可委以机柄，宜早除去，以王显代之。愿不能决，君阔知之，往见显，显方目，握发而出。君阔手斩之，持其手告众曰：李愿与王显同反，求职赤石，擅自征兵，今显已诛，独有李愿，无能为也。汝宁随愿卒灭乎？欲从我以取富贵乎？众皆曰：愿从公讨贼。君阔乃率其麾下千余人于西城而入，愿不知觉。君阔入狱出敦礼，愿使知之。据率左右数百人披甲而出，遇君阔于门外。君阔谓愿众曰：礼愿为逆，汝何谓随之入汤火乎？众皆弃兵而溃，唯愿独存，骂君阔曰：小人卖我，行自己矣。遂执愿议之。壬午，以王君阔为左领军大将军兼幽州都督，即愿加口赐之。敦礼，众方之孙也。已有霸天策府。秋七月己丑，柴少破突厥于秦州，斩特勒一人，士卒首千余级。以秦府护军秦叔宝为左卫大将军，又以程之杰为右武卫大将军，尉迟敬德为右武后大将军。人臣以高士廉为侍中，房玄龄为中书令，萧宇为左仆射，长孙无忌为吏部尚书，杜如晦为兵部尚书。癸巳，以宇文士及为中书令，封德仪为右仆射。又以前天策府兵曹参军杜淹为御史大夫，中书舍人严师古、刘林甫 为中书侍郎，左卫副帅侯君集为左卫将军，左虞后段志玄为骁卫将军，副护军薛万彻为右领军将军，右内副帅张公瑾为右武后将军，左监门帅长孙安业为右监门将军，右内副帅李克师为领左右军将军。安业无忌之兄，克师敬之弟也。太子建成、齐王元吉之党散亡在民间，虽更赦令，犹不自安，侥幸者整告不以邀赏。建议大夫王圭以起太子，丙子，太子下令六月四日以前誓连东宫及齐王，十七日前连礼院者并不得相告言，违者反坐。丁酉，遣建议大夫魏征宣慰山东，听以便宜从事。征至慈州，与州县故送前太子牵牛李治安，齐王护军李思行亦京师。征曰：吾受命之日，前功齐府左右皆设不问，仅附送思行等，则谁不自疑？虽遣使者，人谁信之？吾不可以故身贤，不为国虑，且既蒙国事之欲，敢不以国事报之乎？遂皆解纵之。太子闻之甚喜。右卫帅府凯曹参军唐林初为万全城，现有细求十许人，会春雨，林纵之，使归耕种，皆如期而返。林令则之弟子也。八月丙辰，突厥遣使请和，壬戌，突遇浑遣使请和，癸亥，至传位于太子，太子故辞不许。甲子，太宗即皇帝位于东宫显德殿，赦天下。关内即蒲、瑞、余、泰、陕鼎六州免二年租调，自于己复一年。诏以宫女众多，幽闭可悯，以简出之，各归亲戚，任其事人。初，稽胡酋长刘先成率众降梁师都，师都信谗杀之，由是所部猜惧，多来降者，师都尽衰弱，乃朝于突厥为之画策，劝令入寇。于是吉利突利二可汗合兵十余万寇荆州，进至武功。京师戒严。丙子，立妃长孙氏为皇后，后少好读书，造次必循礼法，上为秦王，与太子建成、齐王元吉有隙，后奉侍高祖，长顺妃嫔，弥逢其缺，甚有内助。即正位中宫，务存节俭，弗欲取己而已，赏身重之，常与之一赏罚。后辞曰：聘姬之臣， 为家之所，且妇人安敢欲闻正事，故问之，终不对。己卯，突厥进寇高陵。辛巳，荆州道行军总管尉迟敬德与突厥战于荆阳，大破之，获其四金、阿史德乌莫绰，斩首千余级。癸未，吉利可汗进至渭水汴桥之北，遣其复心直师司隶入县，以观虚实。司隶盛昌吉利与突利二可汗将兵百万，今至矣。上让之曰：“吾与汝可汗面结和亲，赠位金帛，前后无算。”汝可汗自负盟约，引兵深入，与我无愧。汝虽戎狄，亦有人心，何得全忘大恩，自夸强盛？我今先斩汝矣。司隶拒而请命，萧与封得仪请离遣之。上曰：“我今遣还，鲁为我未之，欲似平陵。”乃求司隶于门下省。上自出玄武门，与高士廉、房玄龄等六骑竟意渭水上，与吉利隔水而语，则以赴约。突厥大惊，皆下马罗拜。俄而诸军既至，荆甲必也。吉利见直师司隶不反，而上挺身轻出，军容甚盛，有惧色。上挥诸军使却而不振，独留与吉利语。萧瑀以上轻敌，叩马固谏。上曰：“吾仇之已熟，非卿所知。突厥所以敢倾国而来，直抵交殿者，以我国内有难，朕心即位，为我不能抗御故也。我若视之以弱，闭门拒守，鲁必放兵大掠，不可复制。故朕轻骑独出，视若轻之，有朕要军容，使之避战，出鲁不易，使之失途。鲁入我地既深，必有惧心，故与战则克，与和则固矣。制服突厥在此一举，轻帝观之。”是日，吉利来请和，诏许之。上即日还宫。已有右姓城西，斩白马，与吉利盟于汴桥之上，突厥引兵退。萧瑀请于上曰：“突厥未和之时，诸将争请战，陛下不许，臣等亦以为宜。继而鲁自退，其策安在？”上曰：“吾观突厥之众虽多而不整，君臣之志唯会事求。当其请和之时，可汗独在水西，达官皆来谒我。我若醉而复之，因袭击其众，势如拉朽。又命长孙无忌、李靖伏兵于幽州以待之。鲁若奔归，伏兵邀其前，大军聂其后，复之如反掌耳。所以不战者，吾即位日前，国家未安， 百姓未复，且当敬以辅之。亦与鲁战所损甚多，鲁结怨既深，惧而羞备，则吾未可以得志矣。故卷甲掏戈，但以金帛，彼既得所欲，理当自退，志亦骄惰，不复设备，然后仰威四信，一举可灭也。将欲取之，必固与之，此之未已，请知之乎？与再拜曰：非所及也。